林彦俊和 Doja Cat 合作的这首 Say So， 特别适合假日的气氛，假日的情绪，是不是？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为你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我是腾斌。2021年10月5号，国庆长假已经过去一大半了，此时还在家里发呆的你，是不是有点坐不住了？好了，那接下来汽车音乐会就来为大家介绍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不太远哦，适合懒人。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龙门剑不出京就能穿行波浪谷，在这里长达15公里的原始喀纳斯峡谷秘境，亿万年的地壳变动形成了罕见的熔岩地貌。这里峡谷沟壑，熔岩峰林，溪水潺潺，被称作是燕京小三峡、京西小桂林。龙门剑绝对是太行山脉深处的秘境，这个北方罕见的喀纳斯大峡谷，鬼斧神工，浑然天成。最为难得的是保留了淳朴的原生态，是人少景美的休闲好去处。首先呢，可以在峡谷徒步，平缓的碎石小路沿着断裂开来的熔岩峰林蜿蜒曲折，峡谷时而宽阔，时而狭长，每走几步便有一个弯，都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叹。脚下溪水潺潺，举头巨石剑峰，深呼一口气，清凉沁人心脾。4公里的距离，走走停停，采花玩水，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哦。第二就是在谷内赏奇景了，峡谷当中有很多自然景观，比如将军石、九龙瀑布、无字碑、世剑峰、鬼斧神劈、千佛台、巍峨天庭、姐妹峰等等。最不能错过的还有一线天和永金泉。一线天呢，在最狭窄的乌龙峡，谷道2米宽，两旁峭壁高超过了300米，所以得名一线天。继续前行到了永金泉，据说含金量很高，但是地质情况复杂，无法开采，便有了溪流铺地、闪烁金光的美景。最佳季节呢，是5到11月初，是龙门剑最好的季节，整个峡谷绿荫蔽日，常年水汽缭绕，所以温度比市区低7-8度。其实从景区大门进入峡谷，瞬间便有了明显的清凉感，也是纳凉的天然氧吧。不过在11假期去还是有点偏凉了，提醒你一定要多穿一点。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带出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不用过多介绍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来自周衍、毛衍妻和维尔共同演唱。 人生短短几个秋当然要配绿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到底还会不会再见？ 自己直面了现状，解救小丑强颜欢笑了前场，像没有赶上最后一班放的电影，但是梦还很长，我一路带着你的念想，手心手背一样痛，愿在离开时有你在为我琵琶奏，那心情像极少林离家后，你我犹如水与火，转身突然气如暴雨梨花落。 想把这首歌送给 all the girls、You're such a beauty you know， 不论你在大都会看那车水马龙，又或是在乡野之间眺望着山丘，原来成长的轮回就像母亲的悼念，铿锵有力的脚步也变得吃力了些，而是你追着他书签的故事又听一遍，如今长大了换他追着你的新观念、分在家人梳妆台前谁在装扮，英雄坚定的眼神又为谁而慌乱，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浪漫，就算没有人会认可这场荒诞，一朝花黄巾帼须眉，像您的姿态还有那松弛胸怀，相信你也听过于禁半生缘的红与白，江山还是那个江山，没人却依然常在 爱江山， 爱江山 更爱美， 更爱美人， 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守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品牌，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 我们怀有四季的爱，永远在陪着你，摇摇洒洒，悠悠荡荡，到哪里去都 来自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在假日继续伴你在出行的路上。回过头来说说刚刚这首歌，2012年梁静茹的第12张专辑爱久见人心发行，其中这首环游四季的爱把对于感情的体会都写在其中唱给你听。他前12张唱片加起来全亚洲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800万张，也属于唱片黄金时代的高光时刻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汪苏泷《生来第一》，动感的旋律搭配朗朗上口的歌词，你会听到对于梦想和胜利的不断坚持。这次汪苏泷大胆创新，把电子音乐、赛车元素都融入其中，一首适合调大音量、感受速度与激情的音乐，来跟着他热血沸腾吧！ 超速度向前，向前。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踏浪有没有再跟着他一起唱大家非常熟悉的乐曲？好了，汽车音乐会就用这样清扬的旋律伴你在假日出行的路上。我是腾斌，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想法听一听就好，不喜欢就全忘掉。可以放肆疯狂，但一定要善良，追着自己的梦，做自己的对手。如果拥有感动，别忘了歌颂。怎样对你说实诚的话语，总埋藏在心窝。满山的花一年年开，这土地愿望只有你懂得。

山顶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Awake 梦醒的瞬间 Don'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决定去世界之巅是自然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虽然冒险你敢不敢梦想实现就在一年前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the winner 来自王一博《最燃的冒险》，这是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的主题歌。王一博作为偶像团体成员出道，很多人开始并不看好他的发展，但是当大家看到他在《陪你到世界之巅》当中的表现之后，都觉得转型成功的艺人。王一博《最燃的冒险》上周第十二名，本周略有下降，第二十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十段，我是腾冰。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有没有你的最爱呢？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绿队放着整齐的信念，一转眼隐藏焦点，踩着无言的瓦片不见，有了门禁度的湖面，竹林是半白覆着罕见，蒙着面沿山风吹草动的树叶，深山绿的窜到古老的画面，鸟居前曲折蜿蜒，就像起伏的从前断线，也从真的相传的情缘，生命逐渐酝酿着传言，却不是一场练习插画的表演，跟着目标不被他发现，你就在他身边，不留下一丝痕迹，画面演出一场默片，把黑夜当作是遮掩，蒙着面具是另一种语言，谁让计划都复原，烟雾来袭保持神秘，现实都要划清界限，也会有荒诞的瞬间，危险来临在你身边，这是我不变的执念，为你周全，上岸边不残忍，也不会退却，诱惑威胁全都拒绝，我疯到只为你会一笑颜，只求来生还能有你在今夜，放着整齐的信念，一转眼隐藏焦点，踩着无言的瓦片不见，有了门禁度的湖面，竹林是半白覆着罕见，蒙着面沿山风吹草动的树叶，深山里的窜到古老的画面，鸟居前曲折蜿蜒，就像起伏的从前断线，黑松真的相传的情缘，生命逐渐酝酿着传言，却不是一场练习插画的表演，跟着目标不被他发现，你就在他身边，不留下一丝痕迹，画面演出一场默片，把黑夜当作是遮掩，什么绿队放着整齐的信念，一转眼隐藏焦点，踩着无言的瓦片不见，有了门禁度的湖面，竹林是半白覆着罕见，蒙着面沿山风吹草动的树叶，山山里的窜到古老的画面，鸟居前曲折蜿蜒，就像起伏的从前断线，黑松真的相传的情缘，生命逐渐酝酿着传言，却不是一场练习插画的表演。 2021年2月发布的这一首1127忍者比尔的歌，已经在汽车音乐排行榜数周的时间了。看来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喜欢这样的旋律哦。 这样的音乐是你车厢当中的心头好吗？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19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的歌《古里亚这片海》，古里亚因为电影《毕业那年》，因为刚刚这首歌，更多人知道他，也更多人知道了美丽的海南。那作为首次以学生身份来出演的一部电影，也让古里亚直呼过瘾呢。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世界永远停在第一天 When I with you、yeah、不敢为天拔头看上天天空地大星星在眼前你给了我想要的世界 When I with you、yeah、海浪的弧线一遍一遍从深色的浅放慢呼吸都贴着你的肩管它是今天还是一天只要闭上 呼吸，不管晴天雨天，你给的爱永远看得见。创作才女刘志佳2020年去年的单曲《When I'm With You》，由她亲自担当制作人，强而有力的节奏感带动着幸福当中的甜蜜，把歌曲诠释得一览无遗。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骄傲，不愿辜负华沙，就算渺小也要奔得高。沿路有人嘲笑，吹着口哨也像空中的野鸟，那么煎熬。 这首《野鸟》当中，金润吉依然用自己琢磨出来的独特唱腔，但相比较之前更为成熟，有特色，有技巧，当然有感情。他在这首音乐当中的声音辨识度很高，比如他的立体声音色、共鸣技巧，再到副歌部分又展现了真假音混声的技术，还有对高音的掌控能力，感觉这首作品技术含量很高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位，金润吉的《野鸟》。好了，汽车音乐会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吧。稍后进入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千万不要走开。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0位，王一博《醉然的冒险》。 You know we never give up now, 为自己的对决，终会自己来解决。 第19位，邦比尔，邦比尔，127忍者，比尔的歌。 蒙着面具是另一种语言，谁让计划都复原，厌恶来袭，保持神秘，现实都要划清界。 第18位，顾丽娅，这片海。 星星都亮了，看着你的眼。 第17位，刘志佳， One I'm with you。16位，金润吉，野鸟。 哼着歌谣那么骄傲，不愿辜负华少，就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风中的风吹在鞋带上，想和你一起去流浪，明天的路到底有多长，会不会有未知的宝藏。青春是阳光下的课堂，我们在旅行中张望大海，那边什么花珍香，有没有一朵叫做梦想。出发吧，拥抱青春海洋，爱的地图用心跳张扬，即使受伤也不会迷茫，谢谢你一直陪我飞翔。说好了再见不会悲伤，期待下一次重回到老地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日出又东方。 这群人的脚步唤醒东方，

这首歌可以说火遍全球，现在依然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英文歌曲之一。它讲述的是正在生活当中的人遇到的麻烦，无论是真实自然的歌词，还是 Linka 甜美清亮的歌声，都在歌迷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这首音乐也展现了一种强大的能量，有一种打败困难的勇气。好音乐伴你在假日出行的路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 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来关注越野车。你知道开越野车的男人一般都会怎样吗？越野车更多的是被男人驾驶着，男人和越野有着不解之缘。那么开越野车的男人是什么样子？首先，开越野车的男人有故事，他们喜欢亲力亲为，自己用车轮丈量陆地，这比飞机火车慢得多，但很飒爽。他们见多识广，过的坑趟的水比吃的盐还多，新鲜事自然也很多。第二点就是开越野车的男人爱摄影，对于他们来说，摄影不是爱好，而是必备技能，只为记录漫漫征途上的过往。第三点就是开越野的男人会骑马， 春夏夏秋之际，最热的目的地就是草原。他们一般都喜欢开着越野车去草原骑马，那种策马扬鞭的感觉相当爽了。第四点，开越野车的男人朋友特别多，就像一起旅行才能更真正了解一个人这样的道理一样。越野路上一路吃过苦，一起冲过坡，携手渡过难关，那么贴身睡过帐篷的朋友，你说感情该有多深。再有就是开越野车的男人都喜欢吃，扎营烧烤已经司通见惯，开越野车的男人们不但能吃肉，还特别能吃苦，陶醉云游四方的寻找各地美食，也满足匆匆赶路之后飞快来一碗家常素面。再有就是开越野车的男人很讲义气哦，遇到坎坷的时候会轰轰油门上冲过去，在关键的时刻坚决不掉链子，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有人愿意同行，来的都是兄弟。最后一点，开越野车的男人虽然心在四方，但是却特别念家，即使习惯了挥挥手作别爱人，为自己的梦想再出发，但是穿越之后到达终点还是要再回归自己。累的时候他们最怀念家中温馨的灯光，或许有一天你给自己一辆越野车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了。好了，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汪峰，飞得更高。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腰身剪碎，这诱惑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我要飞得更高。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这首歌来自吴莫愁，就现在，这是在2014年《无所不在》专辑当中的主打，没想到反响如此之好。当年出道一年半，持续积累了浪潮之巅的音乐体验和表达经验，从我要给你的肆意，到爱爱爱爱的婉转，到不请自来的风情，再到我相信的坚定，当然这中间还有集中爆发的就现在，贯穿了他在音乐的每一面，更是包括个性张扬过世界认可后的归来。这是吴莫愁对之前风格和音乐气场的一种理性的平衡。 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大张伟《麻呢》，又是一首适合节日聆听的歌。 麻呢，愁眉苦脸实在不像话。麻呢，绿豆听了还打算干嘛？麻呢，奶茶喝掉忘了那些渣。冲绳遍地春芽，青季开创老莲花。哎你妈呢，唉声叹气根本不值得。妈呢，安都上了还怕烂干嘛。爸呢，磨难他拼过了那些疤。冲绳盖世那点伤口结成了铠甲。阿姆阿姆阿姆阿姆阿姆阿姆，使劲别和风打架。巴纳围墙砸掉陷了那些瓦，重生意气风发，怒焰化成了月牙。哎你妈呢，唉声叹气根本不值得。妈呢，安都上了还怕烂干嘛。巴纳磨难他拼过了那些疤，重生盖世那点伤口结成了铠甲。阿姆阿姆阿姆阿姆阿姆， 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就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偏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统计。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

1995年，哈林唱尽这首《热情的沙漠》，源自于他的《哈林夜总会》专辑当中。他把红极一时的老歌重新编曲演唱，各大媒体对于他的演唱和编曲的功力好评如潮，不但创新了老歌新唱的销售记录，更是刺激了唱片市场。在1995年年底，带来一股强势购买力，推出两个月就突破50万张。好了，哈林唱尽《热情的沙漠》，拉开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的大幕。我是腾冰。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适合假日开车在路上聆听的歌，林俊杰《爱的鼓励》，这是电视剧《一见不钟情》的片头曲，一起来欣赏吧。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你像个果实，外表甜蜜，内在却坚韧无比，你充满静谧，美丽的生命。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把你的手指向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心不想成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大的地方，勇敢去征服它，眼睛看不大的地方，一定把我指引它。 Let's fun when fun runs Follow me, let's Let's fun when fun runs Can we how we can Let's fun when fun runs Let's fun when fun runs Let's fun when fun runs Follow me, let's fun when fun runs Can we how we can Let's fun when fun runs Let's fun when fun runs 把你的手指向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心不想成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大的地方，勇敢去征服它，眼睛看不大的地方，一定把我指引它。Let's fun run fun run Follow me, let's Let's fun run fun run Can we how we can Let's fun run fun run Let's fun run fun run Let's fun run fun run Follow me, let's Let's fun run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 Fun Run， 收录在他2009年12月8号发行的专辑《失业请客》当中。好了，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汽车音乐会收工歌交给 TFBOYS 带来这首《爱出发》，青春无限快乐加倍的这首音乐，在俏皮的歌词当中处处带着他们这个年龄段对于爱情最初的美好印象。好了，就在爱中出发吧，汽车音乐会和你相约明天9点，彭彬要坐在话筒这边来直播节目了，你一定要来哟。好了，没听过的朋友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9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喽。